啊，你咪都係繼續喺104-105之間買賣咯。咁如果你譬如話闊翻少少咁嘅 range 嚟講，啊，我諗應該都係103.5-105.20咁上下咯。即係、大家都可以再 base 翻呢、這個呢，即係今個禮拜提供嘅 range 嚟講咧，就咁、入市買賣啦，我相信風險唔係好大啦。上個禮拜個我哋其實嗰個成績嚟講叫做幾滿意嘅啦，即係其實一連兩個禮拜我哋都、那個 range 嚟講都係冇乜點走甩到。 嗯，大家咧，如果系要真系想大上大落去咧，就唔该去股市嗰边啦吓。咁啊，汇市咧，咁个情况咧就比较公平啲啊，就safe 啲，但系嗰个输钱嘅机会率咧就冇咁多嘅吓，最多坐下艇嘅啫吓。咁到 因为其实 翻价位嘅时候咪套现翻咯，系。 因为你个汇市我都话，其实有70%-80%嘅时间咧，如果你系 set range 去做嚟讲咧，其实就唔会话点样咩嘅，即系个赢面系好都几大下嘅，你只要落心等位。的话 是 的咁、如果间中嚟讲，当然佢会有波动啦。咁但系，所以我亦都再三强调咧，就系话你入完市之后，你等个好位，你入完市之后咧，你就要应该系咩咧？应该就系话 set 个位 ，set 个 stop loss 咧，你系要严格去遵守嘅。咁所以就变咗你嗰、那个，就算输嚟讲咧，即系万一你估唔到个 range 嚟讲咧，咁你个输面其实即系输嘅。亦都唔会元气大伤咯。 明白，好，咁啊，今个星期嗰个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啊，多谢安东尼啦，咁下个星期会继续为我哋提供最新嘅汇市消息。